再次恭喜一下，已经是变身成为了海姆沃斯太太的 Miley Cyrus。 We can't stop， 我们是无法阻挡时间急匆匆的脚步的，所以只有尽量的跟上它的速度，哪怕是在飞快的时间的进程当中，我们可以捕捉到那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美好的瞬间，把这样的美好的每一刻每一秒钟，我们把这样美好的记忆保留在心中，印在脑海里。2018年最后一天，也是这一整年当中可能最容易让我们心生感慨，产生一些小感触的时刻。那么希望已经是在过元旦假期的你，可以这个时候是跟你所爱的家人们在一起。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有请在2018年最后一次出场的小哥纯纯的爱。 不知从哪里来，他切切在等待，纯纯的爱，他时刻在期待，秋去冬来，中间倒梅花又开。 辛苦奔忙的2018年还有不到9个小时就要过去了，啊，是时候好好的拥抱一下一直都在你身边支持着你的爱人、孩子，还有一直在你身后默默为整个家庭付出的父母长辈们了。其实也可以让这份爱在你今后的生活当中可以继续鼓励着你、包围着你，向着更好的生活奋进，成为你的原动力。不管这样的2018年你是过得相当的顺利， 还是有过一些不开心的过往，都希望可以在今天12月31号这一天，你有一个轻松开心的跨年时刻。 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幻一样爱你，祝你开心十年。哦，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只是伤心，祝你开心十年。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在最可贵。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974 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脚步却微微迟疑，人群中你错开那双黯淡无望的眼睛，突然眼泛下大雨，你划过了最新意外新闻标题，想追剧却觉得你，每当你为自己过得不算太坏而庆幸，却总传来个回应，他说无望你，无望你，对世界也曾满怀善意，曾经那个你未曾远离，就在你的胸口里， 林宥嘉，勿忘你。很多做了爸爸妈妈的人，可能是在有了小朋友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当初，自己在小时候，其实身上也会有很多纯真天真的闪光点，也希望他可以在慢慢成长的这一路上，能够保留身上的一些闪光点，勿忘初心。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已经确定是加入到了歌手第六季的首批竞演嘉宾阵容的逃跑计划，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们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而这首《闪光的回忆》我相信也会在这一次竞演当中有可能会出现在歌手第六季的竞演的舞台。而之前网传那些歌手艾薇儿、王力宏啊，一个都没有，倒是刘欢、杨坤、吴青峰、齐豫、逃跑计划、张欣会组成首发阵容。 疼吗伤痛，不安的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一片片落下，北京的边缘， 山山

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一组影讯。由天下唱霸《鬼吹灯》系列原著改编的电影《云南虫谷》已于昨天上映。今天，电影发布了口碑视频，孙红雷、赵英俊、陈芷溪等一众明星、业内人士现身推荐影片。由毕赣执导、汤唯、黄觉、张艾嘉、李红旗、陈永忠共同出演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于今天全国上映。之前，影片发布了一组入梦指南。关于各个角色的更多信息曝光，片中与每个角色关联的关键线索串联起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途中迷幻的色调和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与电影里营造的迷恋情节和立体梦境遥相呼应，代入感十足。继续来看，美国最大的售票网站展开2019最期待大片调查，漫威复仇者联盟4登顶，在榜单前十中有七部影片由迪士尼发行，可谓风头无两，而 DC 只有小丑位居第十位。在2019最期待的女演员榜单中，来自漫威阵营的布利·拉尔森、斯嘉丽·约翰逊也占据冠亚军的位置，星球大战9黛西·雷德利拿下第三。在2019最期待的男演员榜单中，老汤哥汤姆·汉克斯出人意料地盖过风头正旺的漫威男星们拿下冠军，钢铁侠和美队分别第二、第三名。另外还有2019最期待的漫改电影、动画电影和恐怖电影的榜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起 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2018年最后一天，我们在回顾的是一首1993年的老歌，来自于那英《雾里看花》。这首歌是由孙川作曲，严肃和孙川共同填词，那英演唱的。当年中央电视台为了搞一台纪念商标法颁布10周年的晚会，需要严肃老先生写一首打假的歌。那个时候假冒产品最多的是化肥、农药等等。严老就想，那总不能写化肥是假的，农药是假的吧？也不能把手表、皮鞋、羊毛衫、热水器都写进歌里面去吧。想来想去，觉得不能直来直往的，不能写得太直白，要朦胧一些，将那些假的、差的、坑蒙拐骗顾客的东西虚化成为一个纷扰的世界，需要我们大家认真识别。突然想到了川剧的《白蛇传》当中的慧眼这一词，所以呢灵感一闪现，就有了这样一句歌词：借我一双慧眼吧，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所以后面的词也就一气呵成了。 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也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享受我 动也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日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 你的头发 闭下双眼不说话， 哦，你知道我在听，你怎么讲，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 章子怡爱一点。2018年最后一天，12月31号星期一 ，FM 974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12月31号这一天，在一整年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了。那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你们的 Big Day 大日子，仿佛也是多了很多来自于这个世界上更多人们的一种集体的庆祝，好像全世界都在为你们的生日而营造着一种温暖、团圆幸福的氛围，所以也通过下面这首歌，第二位美女的江美琪带来生日快乐。 不管昨天明天，什么叫做永远，我只想要今天陪在你的身边，为你唱一首歌，再靠近你一点，